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89集。情神，你的名字还挂在首发成员上。下。次日，顾惜池住所三楼，他从趴着的电脑桌前朦朦胧胧地爬起来。他一做起实验就不分昼夜，若不是昨晚秦冉叫他，他也不会出去吃饭。刚从椅子上站起来，身上的毯子就滑落在地。顾惜池拧着眉，把这条花花绿绿的毯子从地上捡起来，看了看，应该是客房的毯子，然后随手扔到了一边。他一边打着哈欠，一边往自己的机器那边走，去看实验结果。 小二，给我一杯水。 桌子上的电脑一直是打开状态，一个视频弹过来。顾惜池伸手拿过小二托盘里的水，伸手拿了鼠标点了接收。 老师， 孽童。 老头似乎也是一夜未睡，形象有些不好，但精神十足。 你是怎么找到程俊帮你做实验的？ 这件事搁在医学组织里简直就是天方夜谭。 他当然是因为我家宝贝儿啊。 顾惜池喝了一口水，朝屏幕看了一眼。 不过老师，你怎么知道他在我家？ 他昨晚给我弹了个视频，那几个老家伙现在在热烈讨论着。你们俩有没有时间过来一趟？ 老头把报告单往桌子上一拍。 我过几天就去。 顾惜池把水杯放在桌子上，十分贴心地提醒道。 你确定让师兄也回去？ 老头顿了一下。 还是别叫上他了。 程俊要是回来，他怕被人打死。国际医学组织怕是又要鸡飞狗跳啊。 啊，对了，你那个钻石大佬朋友没联系你？ 老头又想起来一件事， 实验室想要运进一大批新型器材。 国际医学组织虽然人才济济，都是一些医学巨头，但研究一项成果花费的资金跟人力几乎无法用金钱衡量。这几年多亏了那个大佬一直给他们赞助。 不知道，我也很少能联系到他，一般都是他联系我。等他找我，我帮你问问。 顾惜池随意地点点头。外面有人敲门，三声，又轻又缓的。然后江冬夜的脑袋探进来，一张温吞的脸上露出了笑容。 顾哥，秦小姐让你下去吃饭。 他发现对顾惜池来说，秦冉的话比较有用。顾惜池挂断了跟老头的视频，随手拿起身边的毛毯砸到他脸上。 知道了。 楼下一行人都在吃饭，陆兆颖在说晚上去看 OST 战队比赛的事。 跟 H 国 WAT 战队的比赛，一个是我们国家第一战队，一个是 H 国第一战队，官方这是要让两王厮杀，不过肯定还是杨神赢。 九州游国际化，每一场赛事官方直播人气过亿，因为这游戏带火了好几个直播平台，一些网瘾少年一早就占据了网吧的有利视野看大屏幕。毕竟 AWT 跟 OST 两个战队都十分强悍，本来大家都以为会在亚洲决赛上看到，谁能想到在魔都这场比赛就看到了。秦冉咬着包子漫不经心地听着。 你们只有四张票吧？这次就让程木去吧，我就不去了。 江冬夜上次去主要是为了让秦冉说动前队，眼下顾惜池人都找到了，他去也没有意义啊。江冬夜坐在位子上看着程俊，想了想开口道。 俊爷，你知道顾惜池家这些防御都是谁设计的吗？太神奇了，完全自动化系统，我也想弄一个。 尤其小二这个机器人。江冬夜觉得这肯定是有人知道顾惜池多懒一人才专门给他设计的。 不知道。 听到这句话，程俊的眼眸也眯了眯。 你可以自己问问他。 秦冉坐在一边，低了低头，默默吃饭，没敢抬头。手边的手机响了一声，秦冉吃了一口肉，随手拿起来一看，是杨飞的微信。他问今天的比赛能早点来吗？他也没说原因，秦冉却拧了拧眉。这一次是八进四的比赛，每场比赛一局定胜负。晚上七点，秦冉一行人就到了体育馆中心。 秦小冉，来这么早？你看那些观众都在排队。 陆兆莹指了一下前方排队的一行人。 7:40才开始进场。 秦冉没说话，带他们走了另外一条路，易继明就在路边等着。他戴着鸭舌帽，也没有穿队服，穿了一件臃肿的棉袄，没有粉丝认出他。 秦冉，这里。 看到秦冉，他又叫了一声。怎么回事？秦冉看了他一眼，易继明拧了拧眉。 你跟我来。 他把秦冉一行人从后门带到了战队休息室。陆兆颖一进去，就看到了坐在电竞椅上的杨飞，他身边还站着两个给他检查的医生。 杨神怎么了？ 陆兆颖的面色变了变。程俊跟在秦冉后面进来，看了杨飞一眼，就淡淡的开口。 被下了药，肌肉僵硬。这种药市面上不流通，去医院能解决。大半会后遗症，建议送去顾西施那里检查下，他那里东西多。 杨飞还有教练这些人面色都变了变，然后看向秦冉。若是这样，今晚这场比赛还打什么呀？两个队里的医生也看向程俊，他样貌太过年轻，像是个世家公子，两个人都不太相信地开口。 你怎么知道？ 程俊懒懒散散地往旁边的墙上靠了靠，朝他们挑眉，有些嚣张的没有理会。秦冉闻言心下一沉，他皱眉，然后看向杨飞。他这样说，你确实需要去检查。秦冉直接拿了手机，低头找顾西池的电话。杨飞对秦冉的信任不可言说，他这么说，他心里也沉了一下。好半晌后，他抬了抬头，看向秦冉。 秦神 ，OST 不能输，这场比赛，你能上场吗？ 顿了顿，他又开口道：“ 你当时离队总……”教练没划去你，你的名字还挂在战队首发成员上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